北京时间九点整。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时间是一只温柔的手， 光亮的梦，20年依旧是不动啊，也不动情。 出神恍惚间，物换星移， 越过山丘。 是的心情，那样的自己。 路过的人，我早已忘记。经过的事，已随风而去。 年华向晚，歌声依旧，最美时光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继续要回顾的是华语乐坛的30个人。今天的第一个是一个伟大的乐队 Beyond。 在香港打造一个乐队要比打造一个明星花费多几倍的潜力和物力，所以唱片公司很少会启用乐队。而当年作为创作还有编曲等等工作都包揽了的一个乐队，Beyond 的付出和收入绝对是不成正比的，因为四个人要来分一份工资，所以在他们发展的前十年都处在一个非常辛苦的状态。如果翻看他们早年的演唱会的现场，把镜头拉近，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不光滑的脸上没有任何的修饰。当年有媒体评价说 Beyond 乐队的成员是娱乐圈衣着品味最差的之一，因为他们穿的就是牛仔裤啊 T 恤之类的。对于这样的评论，当年黄家驹倒是显得无所谓，他说音乐的世界里给了他太多的海阔天空。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，你与我可会变？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，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。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？今天我 暂时丢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我可会变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颠倒，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，那会怕有一天只是梦我、 海阔天空的第一句歌词，今天我在寒夜里看雪飘过。其实这一句歌词也是对 Beyond 自己的写照。当年的香港乐坛，很多的乐队都是靠翻唱别人的作品为生，而黄家驹和 Beyond 却坚持要写自己的歌。在那种环境，就像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看不到方向。为了自己的坚持，你必须要承受非常多的非议。他甚至在当年还自己当过托来卖自己演唱会的门票。90年的时候 ，Beyond 去了一趟肯尼亚，回国之后在报纸上读到了曼德拉的故事，他觉得这和他自己的经历非常的吻合，于是就写了一首歌送给这位领导人。在曼德拉逝世的时候，这首歌被广泛的拿出来播放，也显得弥足珍贵。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 ，Beyond 在那时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。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，

我的父亲曾经我说，黄家驹的声音非常的颤抖，这样的声音有什么好听？对于邓丽君时代过来的人来说，是黄家驹这样的颤音简直就像是在破坏。其实崔健也是那个时代发出的一个奇怪的声音，他们对于这种声音的不理解，就像是90年代初我们的父亲母亲着手规划我们的未来，他们希望把我们送进一个稳定的岗位，在几年之后结婚生子，变成另一个他们。而我们这些荷尔蒙燃烧的青春，当我们在路边站着的时候，耳朵里飘着的全是 Beyond 的歌。黄家驹非常激越又孤独的嗓音，还有黄贯中非常血腥的吉他，这些声音都可以进入我们动荡的灵魂当中。这是他们早期的一首歌，属于90年代，90年代的忧伤。 说 不美不美， 雨在说我感不安的心，唯有无奈的叹息，千年一样，我们又可做什么？ 这首歌叫做《90年代的忧伤》，来自于 Beyond， 就是 Beyond 的第一张国语大碟。大多数的歌迷知道 Beyond 都是从这张叫做《大地》的专辑开始，原因非常的简单，首先它是国语，所以没有任何的沟通障碍，然后就是这张大碟当中所收录到的歌几乎都是 Beyond 当年在香港最成功的作品的国语的版本。这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经典，而且有几首还是 Beyond 当时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关心和看法，这是其他那个时候的歌手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的。当然，关于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的青春的迷茫的问题，大部分的 Beyond 的歌没有能够给我们指明一个路，它只是给我们打鸡血，让我们看到在遥远的湘江的那一边，几颗同样的心灵有着同样的挣扎。

时光总是能打磨出最好的东西，比如情感，比如文字，比如音乐。 No necesito más de nada ahora que me iluminó tu amor inmenso fuera y dentro。 行走的路上，我们轻轻依靠着时光的窗户，等待一朵花，吹开美丽的回忆。最美时光。 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，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人是齐秦。和很多同时代的歌手相比，齐秦并没有和经典一样成为传奇，而是一直活跃在舞台上。齐秦好像还是那个齐秦，但又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他。因为我们记忆中的齐秦，不是在选秀节目的当中点评没有什么亮点的导师，也不是唱歌中规中矩的样子。如果每一个音乐阶段都能够拥有独立的生命，那可以说历史上一共有三个齐秦。第一个齐秦名叫做狼，这是青春期的他那样的桀骜不驯，又孤芳自赏。85年的时候当兵回来，他再次回归到歌坛，以《狼》的专辑一炮而红。那个时候的齐秦声音非常的亮，但是他的音乐却总是很忧郁。在一大堆清新的民歌当中，齐秦的音乐就像是一道黑暗的料理。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。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。 1985年，这是这张叫做《狼》的专辑的唱片，奠定了齐秦最初在乐坛的地位。而后来我们遇见的第二个齐秦，应该是一个名字叫做红的齐秦，因为80年代末的时候，他推出了一张叫做《纪念日》的专辑，当中这其中就收录了一首叫做《红》的歌。这张专辑也是齐秦历史上音乐性最强的一张唱片，因为它不再是当年的民谣摇滚，而是更加的多元化。因为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，他的作词者写上了李格弟的名字，他的加盟让齐秦的作品充满了诗意。这是其中的一首歌，《遥远的天空底下》。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我将收拾行囊，只为离开，离开你，离开自己，离开自己。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我将收拾行囊，只为离开，我离开你，我离开自己，离开自己。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，我将离开自己，

和嘴角的微笑。 我们在时光上行走，我们在音乐里回首。 最美时光。 就像服饰的潮流会轮回一样，后来我们遇到的齐秦，他也开始慢慢地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成更加纯粹的情歌手，没有了早年狼一样的锐气。但是这个时候的齐秦呢，却推出了非常多流行的经典，比如说火柴天堂、夜夜夜夜等等等等。那个时候的卡拉 OK 开始流行，齐秦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和醇厚，所以又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声音的关注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来自纯情歌手时的齐秦。 水一 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 唱歌的人现在已经是年过五十，早已经过了眼泪陪他过夜的年纪。而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现场，他唱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唱火柴天堂，却依然被人们感叹，竟然比参赛的好声音更加像好声音。因为这些年的齐秦，他的歌声已经融化在了他的气息里，即使声带随着生理老去，但是质感却会因为他的传奇而更加具有韵味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。 北京时间10点整。